现在开始。 出门打个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一股香风辣雨，要叠饭论美食，还得蔬菜三清大地， 从来不吃什么意大利的通心粉，好好闪开一下俺们的鸡三干煸饼， KFC 的汉堡包看价钱卖的美，一个辣汁肉夹馍都把你 PK 的到不见呗， 来根钟楼小奶糕，如果你怕热，来碗春发着葫芦头，如果你怕冷，干一瓶西北狼啤酒叫一声梦， 不喝酒的女同志来开瓶 羊粉酸菜炒米春卷醪糟三元熏鸡酸汤饺子灌汤包子醋粉香菜多来再来点辣子。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继续菜系系列的讲解啊。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啊，我们节目的灵魂熊丽的故乡啊，陕西。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老师，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旭老师和刘志林老师啊。二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好，主持人好， 孙涛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咱说说陕西啊，我一直老觉得陕西啊山西啊好像没有特别多菜，好像就是面食是吧，你看人陕西那边各种各样的面，包括山西也是一样，大家去这两个地儿旅游，尤其去陕西的朋友，你无非吃起来的那些羊肉泡牛肉泡是吧，肉夹馍，好像都是以主食作为他们这个菜系的主打，是我的印象有偏差呀，还是其实人家特丰富啊，刘老师。 那个因为啊，如果你要从历史上看啊，其实陕西菜还是可以的 啊。 你看史料记载，这是天下菜源出于陕。 哦，又出于陕了。 啊对啊。 上回咱说河南菜的时候，不是这个菜系之母是河南。 而且呢，他说始于周秦，盛于唐。 哦， 因为那个在那个中国历史上，就是我们说啊，中华文明不发源于黄河流域。 嗯。 那个陕西是重要的那个。中华文明的那摇篮啊，现在说就是摇篮。 对对对， 所以呢过去讲就说一个菜系之所以它能不能源远流长，那么有没有悠久的历史是最重要的。那么你看啊，我们现在一提就是西安半坡遗址，那么西安半坡遗址你看它出土了很多的什么呀，比如说锅灶啊，什么骨头的那个种子呀，那么有人统计距今多少年啊，五六千年， 嗯， 就说说明陕西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那个地方， 哎， 就是文明， 文明叫古市， 对， 文明古省 啊。另外呢，他说呀，秦中自古帝王州， 嗯， 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有很多都城， 哦、 就历史上的都城建在陕西。 哦， 你比如说像那个周、秦、汉、隋、唐，有人专门统计过，一共有13个朝代。的都城， 十三朝古都 啊，十三朝古都 啊， 你看，所以历史他说这历史有多少年呢？说有1000多年啊，就当古都，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陕西菜是很辉煌的。 哦，对，现在吧，大家去，他们还有做那个专门叫仿唐菜，是吧？ 对 对， 就是大家去那个陕西玩的时候，尤其在西安，有很多的大馆子，他是打着仿唐菜的那个旗号在做的哈，这个也是挺有意思，这客观的印证了刘老师说的，人家过去是辉煌的，所以他得仿那个嘛，对吧？ 对，你看讲那个辉煌的时候，你看一个就是谈我们的什么周礼啊、礼记啊、诗经啊，那么这个都记载什么呀，至少有那个3000年， 嗯， 是吧，就是西周时期，你看我们前面不讲过那个周八珍， 嗯， 那么周八珍是北方的顶级菜肴代表，或者是顶级菜点代表，我们当时讲什么纯熬啊，什么纯母啊，什么刨豚啊，刨脏啊，什么捣针啊，还有什么字，那么这些东西都反映的什么呢，你要一说起来，那反映的都是陕西这个地方的技术、 哎、 你看当时你一看就是第一个原料倍儿丰富，而且都是体现什么特点，就是陆路的 哦， 啊，水上的少 啊， 陆路的多、啊、另外一个当时怎么体现先进啊，调味是重要的内容啊，那么调味重要内容，当时你看用盐用酱， 用醋、用煤、用桂，完了用芥、用辽、用茱萸、用饴糖。你看人家那调味很丰富的。 那怎么现在没有特别感觉出来陕西菜的在调味方面有特别大的那个？就不像你看咱原来那个介绍说川菜的时候也是善于调味，对吧？那但是大家一想，哦，川菜那个味型确实是非常丰富。但是大家一想陕西吧，我第一个想到的调味就是他们那边油泼辣子。 对， 但是这油泼辣子这一弄吧，你感觉它没有其他的特别重的调味了，就全是这个盖了。 对，他是现在陕西菜他这么说的，他说是，我有比如五味我也调和，但是以一味为主， 哦， 他是这么说的，他叫突出主味， 哦哦， 其他味辅佐， 哦， 他自己是这么标榜的 啊，哦。 咱们说啊，说就是说唐朝啊，它是咱们说这个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个巅峰吧，算是哈， 对对对， 一个巅峰。 嗯， 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仿唐菜啊，刘老师啊跟孙涛说，你的仿唐菜啊，其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哎，这个就是在咱们陕西啊这块是西安，出现了这个仿唐菜。那么这个当时这个仿唐菜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唐朝嘛，因为这个咱们原来刘老师啊讲过这烹饪史， 哦， 咱们说唐朝的时候呢，这个烹调方法咱们从烹调 相对简单， 对对对，你要从我说就得说到烹调方法这个问题了， 哦， 啊，烹调方法当时非常简单，主要什么，比如说蒸啊、煮啊、烙啊、烤，啊，还有什么那个煎啊、炖啊，这些个比较单纯的一个这个烹调方，哎，比较简单单一的，因为唐朝的时候还有油了，那就有煎了，有炸了，那么少油为煎，多油为炸。咱们那个现在呢，好些呢，就是一些个烹调方法呢，这在仿唐菜上呢，它后来呢又有一个有机的结合，有一个提升一个应用，比如说像咱们酿，啊，扒，还有什么上浆啊、挂糊啊。咱们现在说呀，上浆挂糊啊，就觉得没什么了哈。做的好坏咱先不说，但是他知道怎么回事。哎，一个穿衣裳薄，一个穿衣裳厚。哎，一个油温低点，一个油温高点。但是这个在当时唐朝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当时呢是仿唐菜是这么一个背景啊。他这个当时而且呢是这个在西安呢，应该算是西安里头一个比较绝的一个东西，因为全国各地啊好些这种古都的地方大部分都有。你像北京原来有火红楼菜啊，现在有红楼菜，是吧？哎，那个洛阳开封，哎，有水席，就是当时咱们仿照当时的这个，还有三国菜，哎，那么这个都是。那么当时呢，粗略统计，那么当时这个仿唐菜主要来源于哪儿啊？这是当时这个就是在烹饪史里，刘老师讲过，有一个人叫韦巨源，他写了一个食单，烧韦宴食单，是吧？ 对对对，没错， 是吧？这我还记得的。学的挺好，是吧？哎，当时他这主要是来源于仿唐菜，来源于韦巨源的烧韦宴食单啊。它的来源，历史来源是当时他在设计的时候，主要是要求每个菜必须要有历史渊源和出处的。 嗯， 啊，包括这个也是咱们就是仿古菜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嗯， 所以呢，就是这当时呢，就是说，因为刚才咱们说到了仿唐菜哈，哎，我就插一段给大家伙介绍介绍仿唐菜怎么回事。 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周八珍，那么另外啊，他就讲那个陕西菜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那个高峰，啊，第一个高峰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以那个《周礼》里边写的周八珍为代表。那么第二个高潮呢，他认为什么呢？就是汉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汉代是一个很辉煌的时候。实际上后来我说了，哪个朝代特辉煌？那辉煌的古都在哪儿呢？一般都在陕西呢。哎，你仔细研究研究。所以呢，后来呢，那第二个高潮在哪儿呢？他穿出第二个高潮就在汉代。汉代呢，高潮主要有什么？就是当时你看，现在我们吃的很多东西，你看我们前面不讲了好多胡子儿，因为汉代它也是通丝绸之路。说丝绸之路呢，引进了好多呀，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什么胡瓜呀、胡豆啊、胡葱啊、胡蒜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你看过去讲的就是胡饼。 哦， 啊，就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呀？当时因为它是首都啊，所以当时引进的东西现在哪玩啊？ 哦， 那肯定现在首都玩， 在首都呢。 哎，所以说它当时的肯定就是比较发达。 你现在手请一丝，吃喝玩乐打搜索。陕西菜， 另外一个呢，汉代有一个什么呢？你看过去讲， 就这个小麦这种作物，它本身原始并不是中国货，它不是来嘛、 哦、对对对， 那来了以后那跟哪儿先玩啊， 嗯 啊，那也是肯定跟那个最发达地区来玩 啊、哦、 那么于是也是在陕西来玩嘛、 嗯、 而当时其实小麦作物原来你看他就讲那个西亚什么的，他们原来是粒儿食的， 嗯， 那么咱们有了石磨技术，咱们把这磨成粉以后，咱们形成了粉食， 嗯， 所以呢后来那什么呀，你看当时所有在汉代认为最先进的什么一个技术，就是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那个就是储物分工，相当于翻译过来就是有了今天的白案技术嘛。 哦哦， 那白案技术里边，那么白案玩什么呀，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玩那个面嘛， 嗯， 那么玩面的这个玩什么呢，最后都玩了饼了， 嗯 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你看看最有名的一个是跟丝绸之路来了 一批糊，另外再结合这饼最有名的一个就是糊饼。 糊饼 对、 嗯、啊， 所以后来那个就包括你看说那个月饼，你看咱们老爱把所有事都往前推， 对， 那么往前推的时候怎么推啊，你看再往推早了，说我们月饼的雏形在哪儿就出现了呢，说中国历史上糊饼的状态。 哦，就是月饼。 啊、对，他说糊饼的就是月饼的祖先吧。 啊、 后来我说就是有翻译过来，因为月饼后来成烤的了、 嗯、 而糊饼呢是有这烤的痕迹嘛。 啊、 啊，就这个。 嗯， 这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汉代呢是一个辉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跟你说了，咱们历史上还有一个辉煌就是隋唐啊。 对 对。 所以呢后来我说了，你看那个讲那个陕西菜什么时候特辉煌啊，那你肯定说是 唐朝 大唐 啊， 大隋都是特辉煌的时候、 嗯、 就跟刚才你讲的说那个说有多辉煌啊，当时就说就是酒店啊，当时那个就是饮食，翻译过来就是饮食市场，那么叫做规模很大，就是三五百人的宴席， 嗯 啊，立即都能办成 啊， 就说我这儿那什么就是能力强，像国史部里写的。另外刚才你反复说了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仿唐菜，那么那个仿唐菜所以它建立的基础是什么呢，其实建立基础就是唐朝的，实际上就是韦巨源当时写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烧尾宴食单， 嗯， 那么这个食单呢，因为这食单现在留下了，所以所有的现在那个就跟你说了，你说我今天陕西菜你说没什么大菜啊，那找着有没有大菜啊，历史上它是有的呀、 哦、 那到哪找有啊，那么明明烧尾宴食单那就是有依据， 嗯， 所以呢陕西呢就在这上下了那个重大的功夫，所以呢他就做了许多那个仿唐菜，就沿用了烧尾宴食单里边的东西，你看那当时那个仿的那个比如说仙人鸾，那么仙人鸾什么呀，就是用奶炖，鸾呢就是一块肉嘛， 嗯， 就是一块大肉，翻译过来用什么炖呢， 奶炖肉， 奶炖肉嘛， 哦 啊，另外呢有人就翻译说是人乳炖肉， 哎呀呵， 那就更高级了、 哦、 但是是不是这么炖，他今天肯定仿唐菜不能这么做了， 对， 但历史上因为他没写那么清楚到底是什么乳炖的什么肉、 哦、 那么你可以无限的想象是不是、 啊、 你说的牛乳也行 啊， 你看尤其那个西北其实特爱喝羊奶， 羊奶， 哎， 对， 那就是不是用羊奶炖是不是也可以， 对，反正也没人知道，大家就想吧，是吧， 哎，完了后你就想就行了、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凤凰胎， 凤凰胎 啊、 哦、鸡蛋是吧，就是 对呀、啊、你看那个凤凰这事儿 啊、哦、 就是没有的事儿，是不是， 对对对、 哎、完了以后呢它的胎你就更可以，他想象力可就更丰富了吧、 啊、毛鸡蛋是 吧, 蛋是吧所以他当时只写了用鱼白做凤凰胎、 哦、 后来那怎么办呀，那你就无非做一个那个大丸子嘛， 嗯， 用鱼的大丸子，那不就是凤凰胎了吗， 好、 哦、反正 打鱼丸， 打鱼丸了 啊， 你看现在还真有人仿的就是那个凤凰胎，就做成跟那大丸子似的， 嗯， 那么就是凤凰胎，另外呢还有呢做成什么呀，就是用鱼子做的，它叫什么呀，叫做金素平堆，或者叫锥， 金素平堆， 实际上有点那个，就是那个锥啊，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麻团那种东西，就是炸的 鱼子 啊，它 炸成麻团、 啊、对， 金素、 啊、鱼子 啊, 啊， 他说那个金素呢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是不是表面沾上鱼子酱，就跟现在那个加入鱼子酱似的，反正因为仿嘛，你可以无限的想象、 啊、对， 你可以这么仿， 反正没有正确答案、 啊、对，没有正确答案，你说成什么样 啊 它就是什么样、 嗯、 但是你得有一个依据，原始有这么一个名字、 嗯、 啊，人家只说了是用鱼子烹制， 嗯，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了吧， 嗯，对， 就跟现在那个， 因为这个我在刘老师，我插一句啊，在刘老师那儿我看过这个好些个类似于这种古的老的这些菜谱， 嗯， 写的非常简单，一个菜名后边就一句话， 哦， 我没说错吧，刘老 师？对，就是一句话， 就一句话。所以你要如果说咱们说，有时候咱们说了，说既然说当年有记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反不出来了？你这一句话，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你一句话，你能引发出你无限的遐想。它不像现在咱们做菜谱似的，这一菜可以连什么图片呀，一个一个一步、哦、按步骤给你分布的给你做出来，最后有一个成品的一个图。那当时没有，就是一句话。 你说那个，咱在这儿大胆的演。因为涉及到猜想了嘛，就为什么他们就写一句，既然这东西都留下了啊，我觉得可以，比如说这一句话哪怕精炼一点，比如说啊，这些东西什么东西原料先焯再炸然后慢煮然后最后成菜，这也叫一句话。为什么他老说那么笼统呢？ 因为做菜的人 没文 写， 哦哦哦， 写的人 不会做， 不会 做，哦，他只是道听途，也是道听途说。 嗯， 那这菜怎么做的呀？大概其跟你说说啊，就是他可能就一句话就记下来了。 哦， 另外呢，他那个《寿宴食单》就是原版的东西，他失传了。 嗯， 他只是记载在后边那个有一个那个清漪录 啊， 他是清漪录转引，说我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东西， 哦、 而原书现在找不着了。 哦 还有这么一个问题的。 对对对 啊，另外一个他引的那书上，他都是就是一句话。 嗯。 后来那你就无限的想象，就跟刚才说了，人家只说了我用鱼子，你看那日本寿司上不有好多搁 鱼子 的那个酱、站在外边，你一看也像嘛。 对。 后来我说了，你就是好多就是比如说万一今天你弄不好的菜，你可以到日本那儿去看看、 哦、 因为日本接收了咱们中国很多信息， 这是唐， 尤其是唐朝的信息，日本基本上都是照搬了。 嗯， 对，所以后来我就说，你想象跟那寿司上蘸上那个 鱼子 你看看是不是就那种妆，像不像金素？ 哦， 你自己这么一想，是不是有一定道理？ 对对对， 但是对不对，咱们不评论，只说历史上有。 嗯，这是一种思路，哎，这是一种思路。 另外呢，比如说他说有那个生平制，就中国古代不是考啊，就叫制吗？他说我用什么制呢？他说我是用羊、鹿的舌头半制。 哎呀，羊和鹿的舌头。 对，他原文只有羊、鹿的。舌头， 咱现在还吃这东西吗？我没见过 羊舌，有 羊舌，有鹿的舌头没见过。 鹿舌， 羊的舌头是专门做菜吗？现在 你在全羊席里应该有， 因为这个也不是特常见了。 对， 那猪的起码有 口 条， 口条， 口条 有口条，猪口条是肯 定有。因为我过去小时候啊，有一阵儿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吃羊头肉。 嗯， 我每次都能看那人嘁了咔嚓特利索，就把一个整的羊头从那个咔这么一刀一切，然后那个再给你剁。我就仔细回想，没有看见舌头。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梦。

八达岭长城晴，零下三度到零下十五度。延庆龙庆峡晴，零下二度到零下十五度。平谷金海湖晴，零度到零下十六度。怀柔红螺寺晴，零下一度到零下十四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零下二度到零下十七度。密云云蒙山晴，零下三度到零下二十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零度到零下十一度。门头沟灵山晴，零下六度到零下十七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杨桥桥下马家铺东路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单北大街双方向西四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你现在手请一丝，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一阵儿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吃羊头肉， 嗯， 我每次都能看那人嘁了咔嚓特利索，就把一个整的羊头从那个咔这么一刀一切，然后那个再给你剁。我就仔细回想，没有看见舌头。 舌头它全都单卖了， 哦哦， 拿出来单卖了。你看现在吃烤鸭， 嗯、哦， 也没有舌头。 对对，这个我见过，因为大家一说鸭舌， 对， 就是牛舌，对吧？你再说这个，像刚才刘老师说的口条，大家都有印象，都吃过，对吧？但是你说羊舌，好像没太吃过啊。咱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菜啊？ 那个鸭，你像刚才说像鸭舌，鸭舌现在市场上卖就那种冻的， 嗯， 冻的鸭舌，这生的啊。这平均下来一个不便宜，得七八块钱。 嗯， 那你要做熟了也确实也挺贵的。有时候说你买盘鸭舌怎么那么便宜？那什么那么贵呀？因为生鸭舌它就贵，一个生鸭舌要好点的得小十块钱。 嗯， 最便宜的可能大概是六块钱左右。 嗯， 基本上就跟大小啊、新鲜程度啊有关系。 所以它羊舌做的是什么菜？杨老师，您还有印象？想不起来了， 这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真想。但是我知道全羊席里头有这个菜，肯定有。 之后去问， 我可以、啊，我可以查一下，没问题啊、嗯。 对，因为它是用羊的所有部位，你想要做108种菜，它是不是且得编故事？ 全得利用， 对，全得利用上、啊。而且舌头是一个 在那个肉的 活肉， 对，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呢。 啊， 我记得好像是羊舌跟羊耳朵一起做的一个菜， 啊、 具体名字我叫不起来，想不起来了，我回去可以查一下。 道听途说这个菜叫是吧？ 也可能是这样吧， 但是肯定能做， 哎，肯定能做，肯定能做。 另外还有比如像那个有名的什么什么柱头春呐、啊， 嗯 啊，就这个，他就是拿的什么那个。鹌鹑啊，完了后也是把它穿起来。你看翻译过来，其实唐朝还有很多那个穿起来像我们今天的羊肉串那种。 串 对，所以你现在今天你要到西安，你看那个、他们那个什么小吃啊，什么那个夜市上、 大串， 你看是不是那个串特别多？ 对， 哎，那为什么呀？你要仔细研究，那唐朝里边著名菜，你看都叫什么什么制 哦， 很多叫制的呢，翻译过来就是历史大名菜，现在搁在小吃店街上卖也是可以的 啊啊！对他们那边也还都是小串，跟咱这边还不太一样，对吧？ 对啊，所以 也有串， 嗯， 所以你在这儿能找着什么依据啊？就是历史上唐朝它是这个制的这菜是很多的， 嗯， 那么制的菜很多，那么翻译过来制，因为就是串起来的，所以今天遗留下来这些本来是历史大菜，那么现在都成了街边那个 小吃了啊、 对，但是你要小吃把它搁在那个豪华饭店里边反正 也 行也 行。现在多少大饭店，我那天去梅州东坡也现在开始在正餐的时候可以吃羊肉串，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以后的一个趋势吧，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些小吃都特别喜爱，但是好像一进那大饭店你说我点点羊肉串好像不是特别多，你现在川菜店都开始卖羊肉串，所以是这个，凡是人民喜闻乐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是吧？ 对对对对， 这句话做得非常好，现在 对，没错。完了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说一直影响到日本今天的，他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蒸鱼片这些系列的，当时叫什么呀？唐朝那里边当时它叫五生盘， 嗯， 那么里边就是有什么呢？有猪的。牛的、羊的、熊的、鹿的， 嗯， 那么这些肉完后呢，做成那什么呀？它五生盘嘛，它肯定做的就是生的、 嗯， 翻译过来就跟现在日本生鱼片这道理是一样的嘛。 哎， 而且就是说，翻译过来这还不是一般人吃的，这给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给皇帝预备的。 嗯， 那么给皇帝预备的，那么后来因为那个遣唐使那帮人一看，哇，皇帝还吃这么好的，都认为是美食啊。 对， 那么人家就学会去了嘛。所以日本把这个发扬光大了、 哦， 咱们发现没有，在这方面、 嗯、 反倒不如人家那个技术在这方面技术高了。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客观是说，他们因为鱼啊、海鲜这些东西多，我觉得那些东西啊也更适合生食一点儿。就咱那个肉啊什么的，你看现在大家不吃。多少还是因为熟的可能要比生的味道要好很多，是吧？ 对对对、嗯、而且它那个关键，如果你要真生吃的话，它需要对那个肉质要求特别高。 对 对， 你想想，其实翻译过来是每个动物最好的部位，像就跟那个说里脊什么的、 嗯、 最好的部位，你发现没有，你才能真正的生吃。 对，你看这鱼什么的，它体积比较小，像咱就说大部分鱼啊，你要说蓝鳍金枪也有特大的，就是好多的鱼呢它比较小，你宰杀了它也相对收拾起来也比较快，就是它更能比较新鲜的到您的餐桌。 对，它是上桌时间短。 你要说这个弄个猪弄个羊弄个什么，就这光先把它那个处理了，然后你再给它扒这个皮，然后你再选着，这个是一个听起来就非常浩大的工程，所以它就不可能特别快的就到你的餐桌上，客观也影响它的新鲜程度哈。 对，没错、 嗯、而且这个像这个猪牛羊啊，就像这种陆生的这种哺乳动物啊，它的寄生虫这块从 特别多， 对，从食品安全上来说它也是不适合的。 嗯， 就是说逐渐的，因为它寄生虫，你要像猪肉里头有绦虫什么之类、囊虫之类的东西， 对， 它寄生虫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随着咱们这个对这个认识啊，不断的在加深，那么逐渐的就给他们就变成了熟食了。 嗯， 哎、啊，就即便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吃这个海鲜的时候，生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寄生虫的问题。 哎， 也就是说，在生长的环境，这个主要是一个水质啊， 嗯， 重金属啊，这个污染啊，水的污染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寄生虫， 哎， 这也一定要注意。 对，啊，所以一般吃这，你看他们配点白酒啊，配点大蒜啊，是吧？ 对、 啊，大家都得吃点这种 消毒的 杀菌的东西啊。 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 32.7 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 65.3 公里，五环路99公里。 人保直销车险送你100公里，11月1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你现在手请一次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另外还有一个过去我们老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遍地紧装鳖，相当于炖甲鱼嘛。 对， 反正我那天我们说了满地都是王八，这 对 是不是，这菜你要有想象力才做得出来啊。 嗯，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形容他这菜做的有多好的时候，当时用了这么一个叫做紫驼之峰出翠府，水晶之盘行素林。 嗯， 那么翻译过来你看见没有，里边还有什么驼峰啊。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那个鱼的那个鳞呐、啊， 嗯， 做的很多那个洞啊，他认为这个都是顶级的。 嗯， 另外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好多那个面点技术，比如什么，嗯、过去讲什么速蒸阴翅布啊，捏的那个面纸啊、 哦， 都相当的精巧。 嗯， 像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个鱼鳞洞啊，还有这个驼峰啊，现在呢还是在 还在做的， 还在做、 嗯、 啊，还在做。这驼峰呢，就是那个骆驼上面那个脂肪的那个， 嗯， 那个一个大鼓包。 嗯， 那个一般呢就是蒸和烧趴为多 哦 啊，现蒸呢主要是前期预制， 嗯， 预制完了以后呢，完了在盛菜的时候呢以烧或者是趴菜居多， 嗯， 那么鱼鳞肚咱就别说了，就是鱼鳞洗干净以后完了给蒸化了， 嗯， 成冻，就这么一个东西， 嗯， 哎， 嗯， 完了这些东西呢，他说主要是给谁的呢，他说这个当时是那个大臣提拔官给皇帝送的 啊、哦， 那么于是你得就跟你说了一个宴席必须有好听的名字嘛， 嗯， 所以呢他就起了个名字就叫烧尾嘛，啊，完了过去讲就是他讲就是 鲤鱼跳龙门， 哎，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完了后那鱼成龙的过程中就相当于烧尾的这么一过程， 嗯， 于是起了一个就叫烧尾宴， 嗯， 然后于是在历史上呢，完了后那个韦巨源他主要最有名的是一个韦巨源，他把这东西献给皇帝的，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叫徐国公的，他也就是两个人叫杨再思，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向皇帝献过这个东西，所以呢后来他们俩就是当时想起什么名，他们俩想半天呢， 嗯， 最后才琢磨说用这个什么叫做烧尾宴， 嗯， 只是韦巨源后来把这个东西给 留下来了， 哎，对，就记载了下来，然后呢最后留在那儿以后，大家哎老说谁说我们陕西没 只有面食 啊， 对 吧， 我们给你看看， 哎，这熊丽别听着你说这话， 熊丽听见他也没事儿。熊丽只会做面食，他在炒菜方面他也反驳不了我。 对，完了就跟刚才说了，为什么后来陕西菜没有那么辉煌了？ 对， 是因为到了那个晚唐以后，那你看战争 啊、 特别频繁，尤其是后来元明清，你看战争一频繁，相当于是挤压这个，相当于我们中原一挤压，你发现没有？最核心的到了南方了。 嗯。 就向南迁移了， 对 啊，另外一个到了元明清，你看定都在首都了，这陕西你发现没有，它已经不是政治中心了， 嗯， 你看在唐朝以后陕西没有成为政治中心了， 对， 所以后来就说了，你不是远离政治中心，那么你就稍微差一点了、 啊、 是吧，但是、嗯、咱们有底蕴呢、啊、 对对对 对, 对， 是不是，你再不行 人也十三朝呢、 啊、对， 是吧， 十三朝古都，所以你不能说人家陕西菜不行， 嗯， 但历史上曾经有三次高峰的辉煌， 嗯， 相当于这么一概念， 嗯。 另外啊，现在我们一提陕西菜啊，过去讲就是说陕西菜每个菜系呢都有它那个分支啊，小分支。说那个陕西菜怎么定的这个分支呢？他说那个过去我们一说陕西菜就指的叫芹， 嗯， 是不是？ 对， 叫 芹菜 。那么为什么叫芹菜呢？你看不是那芹菜， 不是那个芹啊， 叫芹菜。 嗯， 完了，它关键什么呀？就是。秦国，因为春秋战国是秦国它的地界儿，它在这一片的、 嗯、 是吧，而且关键是人家后来把整个中华大地 统一了 、嗯、所以人秦是最厉害的， 对， 那么到了汉代以后呢，就尤其那个到了那个就是刘邦，那个刘邦那时期啊，那个楚霸王项羽当时你看他不跟刘邦先争了一段吗，你看后来我们说了原来叫秦国，后来到那会儿他叫什么，叫三秦大地， 对， 那你说为什么叫三秦大地？ 对，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觉得一个干不过人家，是吧？得假装说成是三个。 完了以后，他当时说呀、啊，说那个，因为啊，他当时那个刘邦和项羽约定，就是谁先打到咸阴城，就打到国都，谁来那个执政嘛。人家刘邦先到位了， 对， 但是人项羽厉害啊， 对， 那怎么办、啊？ 打不过人家其实是， 那个刘邦审时度势，就说啊，还是您老大厉害，我先啊、退一下。我就能当个王，您来主持工作，是不是、我就是您下边混的。 对， 那么于是呢，他就给那个刘邦啊，给个封地。那么给这封地呢，就说刘邦封为什么呢？他封为其中一个王，叫那个汉王。他说汉王你干嘛呢？就说都南郑，就是包括今天的陕南地区。这块 全是你的 啊，就归你了。 嗯。 完了以后呢，他这个整个这陕西这地区呢，他一想不能都给那谁啊，都给刘邦啊，得有控制他的，就是相互制约， 制约他， 弄块军事要地，我得扼住你的喉咙， 是吧？我得找几个人来制约你，因为当时就是后来啊，就是跟着那个原来都是独立的那些人，起义的起兵好多，最后都跟了项羽了，因为项羽势力大， 厉害， 厉害，所以他就后来跟着他的，他也在这儿封了很多那个王。那么比如说他有那个叫做那个章邯呢，他给封为雍王。完了后呢，他说都哪儿，就都那个废丘，就是今天的咸阳以北，然后这一带你来管，就是整个陕西这境内还要分几个部位。完了以后呢，他要封什么呀，就是有一个叫司马欣的叫塞王，他说都哪儿呢，都那个乐阳，就是今天的那个什么咸阳以东，你看见没有，他都在陕西境内，他把陕西境内的很多地儿封给很多人。那么翻译过来呢，就是分了好几块。那么其中就是大块里了呢，就分了叫三部分，所以他就叫三秦。但是最早的三秦里边不包括这个陕南，只是后来人们在分类里边的时候把陕南给概括了进来，所以叫做三秦大地。那么三秦大地呢，就相当于什么呀，一个关中，一个陕南，一个陕西。所以现在你一提那个就是陕西的那个流派，说有几个流派啊，说有三大流派。按哪三大流派来的，就是依据就是三秦大地。三大流派。 那我看他们那有的饭馆就叫什么三秦什么什么，那合着那意思就是三大流派他都行， 对， 是吧？ 翻译过来我全行嘛。对啊，但是核心的它是什么呀，就是关中啊，这关中是它核心，实际上最核心的还是以它那个都城嘛，就是西安， 对 啊、为那个中心。当然这里边包括什么三原呀、什么大荔啊、什么咸阳、什么宝鸡啊，就这个地区。那么这个地区呢，他认为是一个最核心的陕西菜的那个代表，就是这个核心。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陕北。那陕北呢它包括什么，什么榆林啊，什么延安啊，什么绥德，实际上原来你翻译过去就是革命老区。 对对对， 革命老区，它这个地方 比较苦的地儿都， 对、 对， 相对没有那么富裕。其实还有一个富裕地儿，就是什么呀，就是陕南，包括什么，就是你看有的那个书上就写叫什么，叫汉中。包括汉中，什么商洛，什么安康这个地区，它一共呢就是 这边比较富裕。 对，它这边比较富裕，所以后来说富裕不富裕，在中国古代你发现没有，富裕不富裕，最后你看不是吃面了，它是吃米的地儿。所以后来你看那个有些人专门那个总结，就这个三个部位的时候，他就讲，那个陕南是以米为主的。完了后呢，关中呢是以面为主的， 对。 完后呢，最后陕北呢是以杂粮为主的， 越来越穷那意思是吧？ 后来我说了，就是到底富裕不富裕，你通过 看吃什么， 对，你通过那个主食的主流，你就能看出它这个分布的那个区域有什么特点了，就是这个特点。然后另外呢，刚才说了，那我们整个的这个陕西这个风味，他说啊，突出的有这么几个，他给总结了这么几点，就是把这三个合起来他进行总结的。他说第一个叫做主料突出。 对，就是面是吧？ 不，他没说主料突出，没说 还有米呢，汉中吃米啊。 对，他说主料突出啊，他主要突出什么呀，他说是牛羊为主。他主要因为过去中国古代你看那个，过去你到西安，是不是你看清真的特别多？ 回民街有好几 家，对，有好多家。因为过去讲啊，就是包括什么牛羊市场， 哎，你不是像什么叫什么东洋东洋什么市场， 嗯， 西洋市场， 嗯， 就是当时过去都可能是那个洋的什么那个，就相当于买卖的那种集散地， 集散地 对、 啊、 洋市， 洋市、嗯、 对卖洋的地儿， 对，有很多这种集散地，所以最突出的就是牛羊为主，翻译过来不是猪， 嗯， 是牛羊，然后还有山珍野味。那为什么还有山珍野味？因为必定人家当过那个 对对对， 所以 八方来朝贡、 对，一朝贡、 嗯， 因为最鼎盛的时候，你想唐朝是最鼎盛的时候， 嗯、 它不是光 全世界都来， 全世界都到这儿来玩， 嗯， 是不是啊？所以有很多这种各种原料的突出，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过去讲、啊、说那个提到原料的时候，他当时就说陕西有什么，就是相当于地理标志产品吧，就像这种、 嗯， 他说有那个关中的黑猪， 嗯。 啊，汉中的那个白猪，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牛羊为主，就是秦川的牛。你看中国那个黄牛里边大品种里边就是秦川牛。 秦川牛、嗯， 秦川牛是特别著名的那个一个品种。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四元桥到姚洼湖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你看那个过去那个陕西也有吃驴肉的 哦， 啊，那个关中驴， 嗯， 它这也是很有名的， 嗯。 那个你看那个当时那个编故事的时候，他编的是什么呀，他就讲那个说那个慈禧太后有，就是当时八国联军来了之后，慈禧太后你看好多故事都编到陕西了，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到陕西说那个请慈禧太后吃菜，说是吃的什么菜呢，叫做钱钱肉。 钱钱儿。 完了后来呢说那个慈禧太后吃完又说这东西特别好吃。 真的呀。 说他感觉这东西很好吃。 啊。 完了后呢他说那怎么办，那你们这儿得多进贡点这东西。 啊。 但是这东西你发现没有，它少啊， 对， 没多少， 一家儿化的大不了。 对呀、啊，它很多完了后，那当地要是你想带多少那个驴肉才能供上来这么多菜 啊？ 完了后来有些人干怎么办呢？就开始那个就跟那个说老佛爷说，哎，你知道这个钱钱肉是什么东西吗？ 啊，恶心他是吧？这意思呀、啊，也别吃了是吧？ 完后来说后来那个说慈禧太后原来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肉。是什么哪部位、 嗯、 完了后来一跟他说完了以后，哇，勃然大怒啊，这什么意思 啊这个 真是侮辱我、 对侮辱我。后来一听那就别进攻了 啊，对好办了这是。 后来就说别进攻了。 嗯， 但是通过这个故事你能看出什么呀，就是关中的这个驴肉是很有名儿的。 哎， 当然不是光吃这个部位啊，他那个驴肉的各个部位都吃。 嗯， 但是他认为顶级是这个部位。 嗯， 这个说慈禧太后这个刚才说牛羊肉，这个西安这个腊牛羊肉也这个跟这个慈禧八国联军也有关系。 哦，那杨老师讲一段、 这也是说当时八国联军来打北京的时候 啊、 这个慈禧太后呢跟光绪皇上逃到西安去，奔西安跑。当时啊就是跑到这个地方叫就有一个叫老佟家腊羊肉。 嗯， 哎，完了给这个老佛爷啊进上去了。进上去以后呢也是啊，哎，这个非常高兴。 嗯， 当时呢就是让这个有一个兵部尚书的老师， 嗯， 写了三个字叫年纸坡。 嗯， 然后呢挂在这个他们家店上，从此这店啊就火了。 嗯， 就火了。完了一直到现在啊，这个老佟家腊牛羊肉 也还在有、 嗯、 啊，这个当然那故事人就是人店里的故事了啊、 嗯、 这个八国联军的时候的事儿呢咱谁也不知道了， 对啊、 哎、但是这个辣牛羊肉在西安确实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名产， 哎，非常就是一个，然后去了以后基本都得吃点是 吧， 哎，尝一尝是吧哈、 嗯、 哎，它主要是什么，就是把这个肉啊先给腌了啊，拿水腌了牛肉啊或者羊肉，先洗净了切块，水里搁上盐跟花椒啊，这个先腌上，腌上以后呢，哎，一天呢换一次水，大概呢因为天凉啊，做的时候天凉，哎，盐度也要大一些，大概呢得换腌，这拿水腌腌7到10天。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干腌，直接就是拿这个炒香了的花椒和盐，哎，这个直接去腌，这个把盐这炒成花椒盐呗， 嗯， 啊，这玩意直接抹牛肉牛肉上去腌，那么也是放到冰箱里头，大概冷藏呢就是1礼拜左右。那么现在大部分都使用的是干腌的方法， 嗯， 哎，这个跟咱们这边这个做这个呢就不太一样了。那煮的时候呢，然后就用这个红曲水啊，就是水里加红曲米， 嗯， 完了这个把这肉啊放在锅里头，哎，就是大火煮，煮开了以后呢改成小火，哎，小火这个给这肉啊给这个煮熟了煮透了，然后呢给这肉捞出来啊，捞出来这个大概煮这个2个小时吧啊，捞出来晾凉了以后，哎，一切片，因为这个红曲米啊这个味道啊它这个没有什么啊，它就是一个上色的。 对， 如果要没有的话呢，你不割就不割了， 嗯， 哎，也无所谓。那么现在在咱们行业里做呢，好些都是在放销的， 嗯，盲销， 啊，对，盲销。但是咱一般家里呢，就是做呢，您就放点红曲就行了。 对，在北京大家见不着这东西啊。 哎，对对 对, 对， 因为咱们你看咱们这儿那个销肉都不红， 哎， 就是因为咱们这边其实是不让放盲销的，算地方规定啊。 对对对，所以这个呢也是啊，因为咱们这个销这块呢，咱们使的呢就不少了， 嗯， 就没有了。所以就跟大家介绍了，你要想要点红色呢，就加点红曲米。 对， 您不要呢，您叫白水煮，味儿是一样的。 对，反正它呢，啊，就是一个重金属，吃多了呢，有人说有可能会重金属中毒啊。就是咱们的规定也是为咱们着想，包括你看咱吃绞肉啊，包括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辣牛肉、辣羊肉这些东西，颜色可能稍微的差一点，就比人家当地啊。大家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咱就说真是得用鲜艳这词儿来形容，但是味道基本上差不多，反正这东西大家到了当地也可以尝尝，毕竟和咱这儿见到的不一样。 对对对对，西安当地一般吃啊就是什么，用他们当地那个白吉馍， 嗯， 哎，完了就是烤，就是让我说就烤的小发面饼，类似于这种东西 啊， 然后呢把这刚出锅的肉加到这热馍里头， 嗯， 哎，一夹就是 肉夹馍， 哎， 是吧？ 辣汁肉夹馍 啊， 哎，这个一般呢是这么着吃， 嗯， 也可以晾凉了以后切成片儿，哎， 下酒， 哎， 也不错， 配上这个什么油泼辣子呀，啊，蒜汁啊，下酒吃， 嗯， 也可以， 嗯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你现在手请一次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那个，另外呢，他当时讲啊，就是说有名的不是有羊肉吗？他说有乃山羊， 嗯， 有铜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安康的鸭子， 嗯， 再有一个呢，你看现在我们吃米里边有一特有名的米，就阳县的黑米， 嗯， 因为有黑米的地方特别少， 哎， 所以呢那个。过去有一个就是陕西有一个特著名的就是叫黑米八宝饭， 嗯， 就是八宝饭很多呀，但是你做成黑米八宝饭很难了， 嗯， 那么他过去讲啊，说那你要是把一个说特有名，你得搁一个名人身上， 嗯， 搁谁身上？ 就是慈禧 啊，没搁慈禧，搁的比那还有名的就是张骞， 哦， 因为 出使西域的时候， 对，张骞就说黑米，他翻译过来就是黑米的历史很长， 嗯， 他搁到张骞身上，他说啊，在历史上就是那个张骞啊，还没那个当官之前。 就是说那个在那个老家，在老家呢，他那个有一次学习，学习的过程中呢，说那个做托了一个梦，说文曲星啊，说求文曲星问前程，文曲星说啊，你的前程就是什么时候你能见到有一种就是种的粮食里边发黑的那个谷穗是发黑的 哦， 说你就有希了 哦。 完了以后呢，说那个三年以后啊，他终于在野稻米里边发现了一个就是这种说 黑米 黑色的那个黑米的一个稻米 啊， 说跟他做梦时候当时想的那个是一模一样。 哎呀， 所以后来人家就是什么呀，就是相当于考试中了。 哦， 所以走上了那个仕途， 嗯， 才有后来的张骞出使西域这事儿， 嗯， 所以后来人家就是把这个故事就搁在张骞上，你看一提张骞，那是不是有2000年差不多？ 对， 啊，所以后来呢，他当地的人就把他那个黑米和，因为陕西除了黑米有名，那个陕北的大枣也特别有名， 哎， 所以他把这大枣黑米合在一块儿，叫做黑白双绝， 哦， 于是做成了那个八宝饭， 哦。 所以成了陕西著名的，你看各地儿都有八宝饭，但我陕西的八宝饭跟 你比你黑是吧？ 比你黑，就跟现在说那个做元宵似的， 啊， 我谁说元宵都是白的，我的元宵比你黑。 哎，差异化竞争啊！ 对，完了，所以呢，就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呀？就是当地的特产， 嗯， 决定了当地的那个原料。过去讲陕西的原料的那过程中，他是这么说的。跑跳浅翔肉脏头尾根茎叶花果无不用之 啊，感觉也是什么都有， 对，就 是 是 吧，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什么都用， 嗯， 其实从什么都用的角度上也说什么呀，就是原料没那么丰富， 对， 嗯，啊，你看他就讲了还将什么猪血鸭血包括那你看那个羊血， 嗯， 你看那个陕西那个小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做的那个羊血 嗯 菜，那么这些都要入馔，另外呢包括什么那个鸡素子什么鱼肠子你都能在这菜里边看得到，嗯， 反正就不能浪费， 对，反正就是每 有点东西都得利用上， 都得利用上，一个要利用上，另外一个呢在那个名菜里边，你在名菜里边呢还得用那个必须用当地有名的鸡来做， 哦， 你看那过去那个陕西说那个第一名菜，你不是说陕西无大菜吗？ 啊， 陕西那有没有有名的菜啊？ 第一名菜 啊，陕西第一名菜，你肯定吃过呀。 然而，第一名菜得是什么呀？陕西第一名菜 啊，你肯定吃过 葫芦鸡。 对，没错， 葫芦鸡， 对啊， 没错， 你看你吃过吗？ 吃过， 吃过吧。 完 了呢，过去讲那个你陕西第一名菜，那我这葫芦鸡，第一个我用什么鸡在做这个呀？ 哦， 他说一定要用那个三窑村的窝窝鸡， 哦， 就是你看翻译过来就是当地的著名的鸡种， 嗯， 另外呢那么还得有什么呀，你看没任何一个名菜都得有什么呀，得搁在一个名人身上， 嗯，有代言人， 对，你得有代言人，那么我们那个过去讲那葫芦鸡的代言人搁谁的故事上了呢，搁到那个韦奢， 哦， 那个韦奢呢在历史上说那个韦奢是什么呀，就是他们家啊就是好多当官的， 嗯， 翻译过来人家就是官世家，是吧？ 对对对对对， 大官世家。然后呢他呢在那个唐玄宗时期呢也当了那官也不小，关键不是说他光他当官大，关键他是既是官还好吃， 好， 这就，嗯，就是我当官有条件， 来自社会上层的美食家， 对， 是吧， 我就是，嗯，那个美食家那个格调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那个虽然那个是你看狮子头虽然淮扬菜， 嗯， 但是淮扬菜你看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还得提谁呢，你看提过隋炀帝， 嗯，隋炀帝葵花大斩肉， 对啊，嗯，另外第二个提的人 就 是孙国公韦奢， 嗯， 这韦奢呢就是做了一个葵花斩肉，也是就给韦奢也做呀，当时你因为这狮子有 皇上吃过他也得吃是吧， 啊，那么有名的完了跟我说你看当时说为什么叫狮子头，怎么起的编的那故事是编到韦奢身上了， 嗯，哦， 对 啊，完了跟我当时呢也给他做了这么一个大丸子，完了后呢说那个样子呢就如同那个狮子，因为那个过去韦奢是一个 武将， 武将啊，就是很那个彪悍 威武 啊，所以呢后来他就起一个说那个犹如狮子的脑袋什么的，所以才起了一个那个狮子头这事儿，当时故事可是编在韦奢的那个头上了， 嗯， 所以而且人家就说了他们家的饭好吃，就是人欲不犯那个 筋骨书， 筋骨书，完了后那你得去谁家呢，就是 熊国公他们家的那个厨房，你得闻闻他们家的味儿，你就舒服。就跟你说了，我今天不爽，你到他们家还没吃呢，你闻闻味儿，哥们儿爽了。 厨房外边闻一闻， 闻闻 是吧？ 你就爽了。 我的天哪， 说明这个味儿多好。完了后呢，另外还有一个菜呢，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呀？除了刚才我们说那狮子头跟人家沾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为什么第一名菜就是葫芦鸡？ 葫芦鸡 啊，他就讲当时说那个韦哲啊特别讲究吃，特别讲究吃呢，他有。就等于雇了好多那个社会名厨嘛 啊， 那么他就说了，其中他说有一天他要提一个要求，说我这个鸡啊吃的呀，今天我要吃这鸡要又酥又嫩，说要达到这个要求， 嗯， 你们来吧，来做吧。完了说第一个厨师呢就那个绞尽脑汁怎么又酥又嫩，完了他呢就把这鸡啊先给煮了，完了后呢煮完了以后呢他又给炸了，但是呢没有达到什么呀，没有达到酥嫩的效果 哦， 因为人讲究是吧，处理它 啊， 就把这厨师给处理了， 真的呀 啊，历史上就跟你说了，家厨不好混，你想想、 过去说伴君如伴虎，这当个厨师也是这样， 当厨师你得分给谁当厨师， 哎呀， 就怕给又是官又是美食家的， 做不好就给弄死了， 也没说弄死，反正就给处理了、 哦、 啊，咱们就别说，因为历史上也没具体写 怎么处理的， 处理了、 啊、 反正就是处理了， 咱们就理解为开除了 啊，对、 开除了啊， 完了后呢，后来那个这第一个不行，说那个还有应聘的吗，啊，这种赶来了， 真的 呀，又来一个，说这哥们儿说那个说前面那怎么做的？说前面那个就是煮了煮，然后就 炸一下，嗯， 说那个就没达到要求。第二个人说那怎么办呢？第二个人说我啊煮一煮，再蒸一蒸，再炸一炸。 哦， 这回呢，他关键什么呀？蒸大发了。 哦， 蒸大发一炸，你发现没有？ 烂了啊， 烂了。第二个也不合格， 也处理了。 关键你发现没有？他关键形不整了。 嗯， 那肉可能缺一块啊，那肉哪去了？ 对啊，说不清楚，对， 说不清楚 啊。 所以第二个厨师也悲催的给处理了 啊。 于是呢，后来又来了一个厨师， 又来啊！你看，从一共来了三个人，现在目前来了三个人，咱们可以分析出啊，这个处理肯定不是给干掉了，对吧？肯定就是辞退了，不然他们这个厨师行业大家都知道也是非常小的，是吧？一传说杨旭老师在这儿做一菜没做成功，杨旭老师消失了，下一个谁还敢去啊？是吧？也不能存在那种挣钱不要命的，是吧？肯定就是杨旭老师从他们家给开除了，但是人还去了别人家，对吧？ 对， 这人肯定还活着。 这家混不了，我混下一家。 哎哎哎，对，所以这个处理了，大家不要想得太轻，就是开除，顶多是没有拿到年终奖。现在话说，是吧？ 没错。完后呢，又来了一个厨师。这个你看，每一个厨师都吸取前面厨师的经验教训， 好 哈。那么第一个呢是翻译过来火候不够嘛， 嗯。 第二个厨师是火候大发了嘛， 嗯。 那么第三个厨师呢就来了以后呢也是，既然不成型怎么办呢？他给进行了捆绑， 哦， 啊，把这个东西给捆一下，捆一下呢完了后再煮再蒸再一炸，你发现没有？它容易定型， 哦， 而且还保证它的完整性。在一捆的无形中，你看见没有？捆成了一个葫芦的样子， 哦， 所以呢后来那个说了，中国古代葫芦是比较吉利的事儿啊， 嗯， 所以后来出现了就是什么，就叫八宝葫芦鸡。 哎呀， 这个厨师在这儿留下了，成了他们家的名厨， 等于是踩在前三位的肩膀上来在这道菜啊。 翻译过来就是厨师不仅要做菜，而且要关键什么呀，叫善于总结，你通过这个菜的那个东西，你那时候善于总结， 善于用脑， 对 啊， 前人的经验嘛， 好， 吸取前人经验，善于用脑， 哎，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静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给大家讲讲陕西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那么通过这个菜说明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菜做得好，一个就是它选料选的那个鸡种好。历史上可能也没有这几种，但是现在在做的话，就跟你说了，你看每个地儿都做葫芦鸡，你在北京你可能吃过好多葫芦鸡， 对， 但是你感觉没感觉那葫芦鸡有多好，是吧？ 对，所以您一说陕西第一大菜，我脑袋里头想起这个菜，但是它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可不如那些个菜系。人一说我这第一大菜，你感觉特震撼，就是那啪过来了。 为什么这刚才我也没敢说，实话说今儿中午我吃的就是葫芦鸡。 你看他就是这感觉吧，就是要不人一说这好佛跳墙，或者你想哇这食材这做法等等的，你就觉得特牛，或者说要么特费劲，要么就是特名贵，好多时候是这样啊。就人家那第一代一说葫芦鸡，为什么和杨老师都含糊，觉得 我今儿关键是今儿中午吃完以后真没觉得它有多好吃。 是我在陕西也吃过葫芦鸡，客观的说不难吃，也挺好吃的啊，咱说。但是你说它就是第一名菜了，你感觉它好像有点撑不起来，是吧？ 就是这也说有多坏吗？没有多坏。 哎，我在当地吃的 多好也没有多好， 但是你比在北京吃的好吃多了。 对，是好吃，但是你感觉还是跟放了一只道口勺鸡，是吧？这种什么福利鸡、香鸡，是吧？你感觉是这个级别，它感觉还是个小吃一类的那种东西，就是下酒菜，它不像是一个集这个省所有的名厨，大家一块弄，最后弄出这么一个宴客的说头牌菜。 回头下边你告诉我，你上西安哪儿吃的，我也尝尝。 我忘了，我回去给你问问熊丽啊，他带我去。 问，因为我在西安我也吃过，这觉得还是一个大馆子。 我为什么说不错？因为我们当时要了两只还是三只呢？ 啊， 要一只吃完了，又要一只，又要了一只。说明当时那味道确实是不错，确实是不错的啊。嗯， 因为我在西安吃了两回啊，也不是很理想， 是吗？ 不是很理想 啊。那下次咱下走交流啊，反正就咱现在说这葫芦鸡算是第一名菜。 对， 啊， 第一名菜，就是为什么你不像其他那个什么那个别的菜系第一名菜你那么有名？ 嗯， 你倒过来就说明什么问题啊？就说现在陕西菜在这个各个菜系里边没有那么先进了。 对对对， 在历史上肯定是行， 嗯， 但是今天 跟其他菜系翻译过来，进步要慢一点。 对， 我只能这么理解。 得奋起直追了，陕西的朋友们啊。 然后这是指的什么呀？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体现在原料上面。 嗯。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陕西人家自己说，我历史上还行啊。那我行什么呢？就是刀工。你看每个菜系都说刀工行，你看人淮扬菜系说我刀工特行， 没有一个菜系说我的特点就是刀工特次。 那个人家那个相当于广粤菜，人家说我叫刀工干练，真没说他刀工行，他自己都说我就是刀工干练 啊。 完了以后呢，但是陕西菜自己曾经说过我是刀工一绝 啊。 那么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呀？就是翻译我说那个切肉叫薄如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看那个过去讲那个就是那个切肉的什么表演啊，什么在 气球 上 啊，绸子上 表演，那陕西人做过好多这种事儿呢。 好、 这是一个。另外他就说刚才说的吃那个猪耳朵， 对 啊，那个猪耳朵呢，他说那个切的那个说细如发丝，他也说也 猪耳朵能切的细如发丝， 对啊，他人家陕西人自己也是这么。 杨老师这是不是有点吹？ 这可以实现， 它是一脆骨啊，它怎么能发丝呢？ 中间脆骨给剔出去 啊，剔了吧脆骨？ 对，上下一刀一片。 哦，那这么说还，我一想这脆骨想切那么细，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因为一切的肯定就碎了。 咱们现在一般切的就是连着脆骨一刀下去了。 对呀、啊，因为这它不是还叫层层脆吗？ 对， 对吧？ 对， 吃的不就是这个脆乎劲儿吗？ 你就跟咱说那白菜似的，你白菜你要给切如细如发丝，怎么切？ 嗯。白菜也能细如发丝， 可以 撕呗，拿手撕它那丝儿啊， 切 怎么切成丝？ 我去，切 不知道，您来揭秘一下你们行业的内幕。 这个就咱就是以后我接着说到东北菜的时候说的，这、 啊、 中间片一刀 哦， 这尤其 纤维给打断， 对，尤其那个白菜帮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它中间给片一刀，片要厚的话片两刀，它就是两刀三层。或者三刀四层 啊、哦， 那就看你今天这个菜你要求到什么程度， 嗯， 然后你再去切丝， 哦，就跟这猪耳朵一样， 它 把中间那个纤维给它打碎， 对，切中间片一刀就行了 啊、 哦、啊！你要白菜呢，你要一般咱自个儿家里头，你中间片一刀，你再当当再一切，有时候炒白菜丝儿什么的， 嗯， 你白菜丝儿切完了以后，怎么能切出方丝儿来呀、啊？ 哦， 一切的话全都是这瘪丝儿啊， 嗯、 哦，帮子那块厚啊，中间片一刀呢？ 哎， 切丝不就 成了吗？聪明，要厨师善于用脑，得啊，是吧，刘老师？ 对，没错，他就是讲那个刀工啊，因为每个菜系都说我刀工还行。 嗯， 你看现在好像北方人不怎么吹他们刀工好。 对， 但是人家陕西人说我刀工还行，叫来回刀，那个双切肉丝嘛， 嗯、 还行，就是推拉 推拉刀，那就李刚老师的绝技是吧？ 可是他也是北方人的 啊 啊，就这种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其实北方擅长什么，就是勺工。 嗯， 这个勺工是北方人的强项。你看他那个过去讲就是飞火技术，就是把那个你看那个，尤其是作为表演项目，你发现没有？尤其对外行人来说，最好看的是什么？ 打翻勺。 他那个一个是打饭勺，另外一个就是在炒菜过程中把那个火引到锅里来。 哦，对， 飞火炒菜啊。 对，你看那个我就前两天说到咱那本那个中国烹饪百科全书的那个封皮儿 啊， 就是一位厨师拿着这勺在这颠，然后那火就着起来，就是刚才刘老师形容的那个场面。 对，完了 之后。但是我咱们说插一句啊，如果是表演咱们除外啊。 嗯， 真正要炒菜的话，90%的菜都不能这么玩。 哦，真的呀？ 你要这么玩了以后，这个它就 有一个，它就糊香。咱们把好说叫糊香的味道。 哎，我觉得也是。 你要咱在家里玩这个，家里咱就那什么，注意点啊，你把烟机得关了 啊。 就这个季节有大白菜最便宜的 啊， 大白菜你就随便剁吧剁吧，往里头翻。 啊， 翻吧翻吧翻吧，搁点油啊， 啊， 煸这白菜，这白菜你也煸塌了秧了， 啊， 在锅里头，来一勺料酒进去，呼的一下，立刻就起火， 哦，就着起来了， 就起来了，但是锅里白菜你就别看了， 啊，就没法吃了， 对， 糊了， 这个就是当时这东西就是为了就是纯粹是为了表演用， 好看，对， 表演用的， 这个大家现在在哪儿能见着啊？ 好多那种花式铁板烧的地儿，他最后有的时候会给你玩这么一下，他也是淋点那个酒烘 酒 洗一下，挤一下，你就觉得哎，这香味儿也出来了，你也觉得好看。包括他们做那冰激凌的时候， 有 时候， 但 有 时候咱说了、 啊， 你吃这个肉啊，你细品那后口啊， 还是苦， 对， 是吧？ 并不好吃。 对，表演是表演， 对，这是表演，这是表演。这个唯一就是说，咱们说真正能见到火的菜，成菜出来的火的菜， 嗯。 火燎鸭心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你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陕西菜。 火燎鸭心，这要做这个火燎， 出锅前确实得着一下， 它是一锅油 一直着着， 一锅油得到九成热， 嗯， 九成热，九成热以后鸭心啊提前得腌好了， 嗯 啊，过去呢，这个做这个鸭心的时候，真使过茅台来腌。 哦，对，就是、他们据过去是据他们是这么说的， 确实是， 确实是使， 确实是使茅台酒腌。 哦， 啊，确实是使茅台。后来呢，使过一段鸭西酱。 哦， 啊，再后来呢，就是酱香型白酒了。 哦，越来越便宜是吧？ 这也，咱说了，现在茅台1500一瓶，1499一瓶。 啊、是茅台太贵啊！ 这个东西你要是真是说拿茅台去腌鸭心、嗯，这盘鸭心我卖您多钱呀、 啊？对， 是吧？ 我也吃不起啊。 这反正这相当一部分人就给挡住了。 对， 为了咱们说，大多数人能够品尝到这个好吃的东西， 嗯， 那么呢，就是在不影响它大的口味前提下。做了一些个改良， 嗯 啊，就是现在使用酱香型的白酒，那把鸭心打上散状花刀以后， 嗯， 完了呢腌制，腌完了腌的时候主要呢是加酱香型的酒， 嗯， 然后呢把锅里一锅油啊烧到九成热，就是大概是260-270度，然后把这个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把说哎做火燎了啊，做火燎的时候干嘛呀？伙计现在把那个抽油烟机啊给关了 哦。为什么要关油烟机？ 你要不关油烟机，它一会儿一大火球上去，这一吸就火就顺着烟道就跑了。 哦，真的呀？ 真了， 能吸进去、啊？ 能吸进去，不光 顺着、就是、安全事故了， 烟道会着火的。 哎呀， 这个每年这个现在咱们餐饮啊，北京的餐饮、哦、现在都有因为烟道着火的事故。 哎呦， 那烟道着火，现在最后呢，就是现在北京市。公安消防局有一个规定，就是所有的这个餐饮经营性场所60天必须清洗一次烟道。 哦， 这是国家的法律法规。 哦， 这必须要清洗。 所以他们确实遵守了吗？ 你不是，这个是你必须要遵守的。如果你要检查的时候你没有60天清洗的话，要封门的，要罚款的。 哎呀， 真是这样，你查出来要罚的。 杨旭老师现在不愧是在负责学校的这个消防啊、安全啊这方面，所以这方面讲起来头头是道。 这确实是因为原来好些事咱们是不知道，但是这经营这个，尤其是咱们最近北京这些事物特别多哈，类似事物咱不说了啊。但是这个就为什么要关烟机呢？就是这个，因为好，他平常啊你炒菜炒得多， 嗯， 那么他油烟机一抽呢，顺着烟道全都走了， 嗯。 表面上烟的这个油渍啊，咱平常可以清理，也可以清洗、嗯。那么烟道里头呢，它是很长时间不清理的。 对， 时间长以后，你火进去以后，它非常容易着火。确实， 嗯、 而且你别地儿着火，咱能拿盆水啊或者灭火器、啊。 对，这你够不着，你干看着救不了。 这烟道里头、烟筒里头着火，你怎么救啊？ 嗯， 你要说从上面往下灌水， 对， 整个楼就全都淹了，又都。 嗯， 所以这真是。你只能是眼看着他，就最后有的时候就是消防车过来以后，从上面爬上以后，从楼顶往下灌水，真就是这么灭 哦， 所以必须要灭这个，要把这个烟机啊给关了。 哎， 那么咱们在家里如果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个问题。 对啊，安全生产， 对， 在企业里，在家里，咱们是 安全生产、 安全生活啊，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您到时候就把这个压心的往里一放了，一个大火球上去以后，完了。再待几分钟啊，这不是几分钟啊，这个十几秒钟，这不超过半分钟。 嗯， 压心一捞，这是咱们在烹饪过程当中哎见火的东西。 哦， 这就是火燎压心这么一个菜。 哎， 这个您呢现在到一般就是烤鸭店、 便宜坊 啊、便宜坊啊、全聚德啊 都有 这个菜。 嗯， 哎，这菜就简单跟您说了， 好吃。 这馆子菜啊，这家里您就别做了， 对， 太麻烦，而且打那花刀的时候也麻烦。 嗯，对。茅台也贵是吧？咱也买不起。刘老师接着说， 完了，我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就是飞火 啊。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它叫他们陕西人自己说叫花打四门。 花打四门，你听着像个武术啊。 对呀、啊，翻译过来就是翻，就是勺弓里边，你看有前翻、后翻、左翻、右翻 啊。这个知道。 翻译做菜的过程中，要运用这四种方向的翻法做一个菜， 全翻到， 全翻到。 那这有实际意义吗？还也是个表演项目。 他那个当时啊，他讲那个陕西菜里边专门有一个叫做金边白菜。 嗯， 那金边白菜的时候，他说就需要就是前翻后翻左翻右翻才能达到那个白菜那个 金边 啊，金边翻一边就是边有点发黄嘛。 啊 啊，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呢，那么这个能看出什么来呢？起码能看出你勺工还行。 哦， 你看看。后来我说，专业厨师和业余的，第一个就让他翻锅，你看、 哦、 立马就见效果。 哦， 一个切一个翻 啊、一个切一翻，马上就能看出专业和业余、嗯、就有这么大差距。 哦、 那你比如说业余的，他也能 对正着正着 翻 两下、 啊、 没问 题。但是你往前一翻，他我估计就得飞出去了。 哦、 再左一翻，他自己飞出去了。再右一翻，他就找不着了嘛。 因为每年我们学校啊，这个。上勺工的时候啊，刀工的时候什么呀？这个新生来了上刀工， 嗯， 医务室创可贴用的特别费。 我真的呀，老切手， 真是这样 啊。 完了， 上勺工什么特别费？ 上勺工呢，这个煤气特别费 啊。 为什么呢？这个有时候学生翻着翻着，这菜还接不住啊，掉火里去了。 哦， 就掉这火眼里去了 啊。 火眼全着火呀，出不来呀！ 啊， 他就你就让他烧，他只能是让他烧了 啊！ 就烧完以后呢，那火眼全都给堵上了 啊！ 就完了事儿呢，你 还清火眼， 对，你也拿根铁丝，老得去捅火眼去啊！要不然就没这气儿，它出不匀。 不是，我看人那个厨师学校那广告里头不都翻沙子吗？你们怎么就直接就翻菜啊？ 不是，这个翻沙子是主要锻炼他的腕力、腕力和这个技法、臂力这一块的东西。 嗯， 他熟练中，他最后还是得到火上去干活儿啊。 翻菜， 因为你他举勺的时候，咱一般举勺，他就举得老高。 嗯， 后来我就说了，我说你们家炒菜这个勺举到你胸口这儿炒了呀？ 对呀、啊。 这 太有问题了， 勺子就是说这个在你跟前儿、也说你的我们的功夫啊倒数第二个纽扣这个位置， 嗯， 这是勺的位置，那你翻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去翻，那你要由于在上火，你平常翻沙子不在火上翻，你上火以后呢，它等于是前面还有灶台，还有我们叫炮台啊， 嗯， 那个灶那个、炉口， 嗯， 还有锅架， 嗯， 还有一段距离，那这个时候翻的时候学生刚来他肯定是控制不好这个劲儿的， 嗯， 所以呢，每天都会有菜掉进去， 嗯， 哈、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一般就是比较像我这样比较聪明的学生 啊， 一般练多长时间就能练回，就是认真练习啊，咱就说， 就是简单的入门的话， 就是像刚才那个刘老师说，我想做一金边白菜，前翻后翻，左翻右翻，哎，我这基本不失误。 啊、 对，多长时间？ 翻个半年吧， 翻半年。 啊，你得翻半年，别干别的事儿。 那确实，这一般的爱好者呀，是没有这个时间练这个的。 你要说入个门吧，就掌握一种翻法的话，应该是就简单的，咱们就说是往前翻，就是小翻，我们叫小翻吧。 啊， 小翻这个技法的话，一般是两三个礼拜，一个月。 好、 哦，就是基本上你能翻那么一下两下了。 好、哦，才翻一下两下。 对。这一个 你们，我们看你们那都叉叉叉，最少得三四下是吧？出锅的时候。 这个炒菜啊，不是说翻的越多呀。越好， 帅呀、啊！表演项目嘛，是不是？ 你要说表演项目，那个是单说例外的事儿。咱们只说正常的炒菜啊。 啊， 炒菜翻勺是为了便于成熟、翻拌均匀、调味儿来需要的。 哦， 它为炒菜做服务，它不是为了耍帅。 哦， 你要搞清楚这个事儿， 下回我见着翻，但凡超过两下，我上来就骂他，是吧？ 你绝对，因为你看，你要咱们说翻勺啊，这是咱说一个小的一个技巧，只能翻单数，不能翻双数。 哦，为什么？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奖励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你现在手请子思吃喝玩乐大搜索，善起猜。 你这菜在锅里头呢，你翻一个单数是不是上面到下边去了？ 对， 你再翻一下呢 又回去了， 又你连着当当翻两下，你翻没翻这个菜？ 没翻。 是这生活常识吧、 哎、真是我竟然忘了这一点。下次我再见着他们这样，我上去就揍他们。 这你翻这两下负负得正啊，你没干啊。 对， 这两下活你什么都没干，你只是把菜翻散了、 哦、哎呀， 是吧，就只能翻单不能翻双， 一语点醒梦中人呀、啊。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该翻的时候翻，不该翻的时候你别翻 啊。 我就是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就举一个例子。 嗯， 咱们有一个就是咱们一个大师啊，武师傅，我们就是尊称 武余胜老师， 对，武余胜武师傅，我们尊称啊、老先生已经 川菜太 太斗，真是太斗、啊。老先生就是来学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那会儿都是快80了，70多了。 嗯， 老先生岁数很大了， 还是前翻后翻左翻右翻 翻勺啊，他已经翻不动。咱就说了，哦、老先生那会儿他那么大岁数，老头他已经 拿那边锅已经弄不了了， 对他已经弄不动，他就是。给我找个铲儿去， 嗯， 你就拿一个铲儿，当时做宫保鸡丁啊，我记得非常清楚， 嗯， 哎，老师傅就在锅里那么扒了，他已经翻不动了啊，咱说这拿勺已经拿不住了，就在锅里头，哎，因为武师傅个儿不高啊， 啊， 个儿一个小老头儿，哎，扒了扒，哎呀。扒拉完那菜真是啊，我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宫保鸡丁、 哎、 这个菜现在我还记着、 哎、 这得说过去得有快二十多年了， 嗯， 快30年了， 所以说不用翻炒， 不是 不用翻炒， 这个翻锅就是你如果说我的工作经验，我的对菜品食材的认识到了， 嗯， 是吧，这个那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用， 嗯， 我反正我是这么认为， 您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可以有别的技巧把它代替的技巧， 因为这个时候我可以就是用其他方法来弥补，因为当时咱说武师傅炒了一辈子菜，老先生、 嗯、 就在锅里扒了两下， 握油煸炒， 就握油煸炒 啊, 啊，我就不翻 啊， 我老先生就不翻，那么根据技法，根据菜品，因为我觉得作为烹饪来说，厨师来说啊，哎，第一个要做的是明食材， 嗯， 第二个变五味， 嗯。 然后分生熟 啊，最后学翻锅是吧？ 您把这三件事做好了，这菜基本上就没毛病了。 好、 哦，哎，这个反正我就是我这个干20多年，对这个厨师就这么点认识啊。 嗯、对，你看杨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刘老师您那金边白菜完全可以没有，前翻后翻左翻，这都没用。 这金边白菜这个呢，咱说啊，这个是也是厨师一个基本功，它就是一个反映厨师一个技能。 哎、哦， 因为咱们在家里做一个菜俩菜，你不翻可以， 嗯， 但是你要在真是说在工作过程当中，像厨师工作当中，一个中午炒30个菜、50个菜， 嗯， 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翻，它会加快你的制作速度。 啊、哦，你看又找回来了。这是一贯的杨老师，谁都不得罪。行，算你找回来了啊，金边白菜。 反正就是从这个翻译出来什么东西呢？就是厨师的基本功。 哎， 他因为勺工是厨师刀工和工 刀工勺工是基本功， 是他的基本功。 哦， 他是辨别一个人专业和业余的一个重要标志。 哎，真是。 你现在手请子思，吃喝玩乐大搜索，善起猜。